爱之前。 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荣幸。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的张卫博士，也是研究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乙肝的认识误区。今天呢是7月28号，也是世界肝炎日，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有关肝炎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呢既然这个张卫博士来了哈，因为每年的每周的周二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请疾控中心的领导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那麻烦张博士，麻烦您帮我们念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的疫情情况好吗？ 哎，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来报告一下我们上一周，也就是这个7月20日到7月26日，我们全市报告的法定传染病的情况。 嗯， 在上一周呢，我们法定传染病共报告3354例，其中有1例死亡。我们没有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中呢，我们发病的较上一周呢上升了3.07%。报告的病例数排在前五位的呢，分别是这个痢疾、肺结核、梅毒、病毒性肝炎和猩红热。这五种呢共占了乙类传染病中呢占了90.85%。丙类传染病报告较上一周下降了22.94%。其中手足口病较上一周下降了7.01%。报告病例数据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和流行性腮腺炎。这三种呢共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9.15%。这就是我们上一周的疫情周报情况。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那么今天呢是7月28号，也是世界肝炎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的研究员张卫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张博士，您好。 啊，你好。 今天呢7月28号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哈，肝炎日。那当然了，可能很多人对于肝炎多多少少了解一点点情况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预防肝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去医院体检，经常会听到有些说法，什么大三阳、小三阳这样的说法。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是肝炎吗？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嗯，好的。我先说是这个这乙肝那个大三阳、小三阳。大三阳、小三阳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在检测乙肝所谓乙肝五项指标的问题。乙肝这个五项指标是乙肝病毒进入人体了以后。它经过一段时间，我们通过抽血检测血中的指标，能够检测出来这五个指标的变化。分别是什么呢？表面抗原。然后呢，表面抗体。还有一抗原。还有一抗体。另外呢是这个核心抗体。有的听众说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核心抗原呢？应该有，因为这个现在检测技术做不到，检测不出来这个核心抗体。所以核心抗原，我们只有这个核心抗体了，所以呢就成了5对半。 5对半，就是2对半是吧？ 对对， 2对半。 对，这个这2对半中呢，如果说表面抗原阳性，核心抗体阳性，而这个一抗原阳性，我们就是这个大三阳。小三阳呢？ 就是和这个一抗原是阴性，或者一抗体是阳性。 嗯， 其他表面抗原和这个核阴抗体呢？还是阳性， 嗯， 这叫小三阳， 嗯，就是说我们在验血的时候，这五项当中有两个阳性， 这两个阳性得看哪个阳性， 就看哪个阳性，然后来区别大三阳和小三阳。 就关键还是看这一抗原和一个这个是阳性还是阴性，一抗原阳性的，同时有这个表面抗原和这个核心抗体阳性，我们的大三阳， 嗯， 一抗体阳性，那么。带着这个表面抗原和这个核心抗体阳性，叫做小三阳。 那 这不是并不是患，不一见得就是患者。 不见得就是患者， 对 吧？ 他是不是患者，还经过临床的进一步的检，他检测表转氨酶了，还有其他一些临床生理生化的指标的检测。 嗯，那这个大三阳和小三阳，我们这个您给我们简单解释了。那如果出现了大三阳，或者是出现了小三阳，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体内有感染的乙肝病毒。 嗯。有乙肝病毒， 对，有乙肝病毒，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不是这个乙肝患者，还要进一步的检测， 检测是吧？那大三阳和小三阳，很多人都会问，相对来说哪个更严重一些啊？ 没有说是哪个更严重，一般来说吧，如果大三阳，因为有乙抗原阳性，乙抗原阳性呢是体内这个有乙肝病毒的复制，它传染性相对要强一些，所以。一般可能就是表面抗原，就这个大三阳呢，可能传染力强。 就是小三阳可能稍微弱一些。 弱一些。 这个我们在体检当中，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啊，拿到体检报告，哎呦，我这乙肝五项怎么有一项是阳性呢？那没说您那三项是阳性啊，直接有一项是阳性，不会吧？我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了？难道我这个真是乙肝患者吗？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但是好像貌似。只要打了乙肝疫苗的人都是有一项阳性，是这样吗？ 对，这个有一项阳性，这要看什么阳性。如果说这个表面抗体这一个指标阳性，这是好事儿。刚才我可能没有再具体讲到在乙肝五项指标它代表的意义。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乙肝五项指标各代表什么意思。 那就是刚才说的大抗体阳性。那是因为 表面抗体阳性， 表面上抗体阳性， 这个既往打过乙肝疫苗，或者是呢，你感染了乙肝产生的抗体， 就是说至少是大部分人 一般来说单独的表面抗体一个指标阳性，没有核心抗体阳性，往往是打过乙肝疫苗， 打过乙肝疫苗的人啊，就基本上您不用害怕，您一看 不用害怕， 这个高了是好事啊，就证明我现在还是有乙肝抗体的， 有抗体的话，我们机体在接触乙肝病毒的时候呢，就不会感染。 就不会感染是吧？所以您看，现在说到这个打疫苗哈，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小孩的这种计划免疫当中，肝炎的这个免疫还是非常做得非常好，尤其北京是吧？ 对， 基本上都会打，出生之后就肯定会打乙肝的疫苗， 打乙肝疫苗 啊。然后呢，这个等一岁半的时候可能还会打甲肝疫苗。 是的 啊，这个咱们国家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能够让我们觉得能够远离这种肝炎？ 你说这个关于咱们国家在肝炎防控方面。我们国家在肝炎防控方面呢，从免疫方面呢，重点还是主要的接种乙肝疫苗，还有肝炎疫，比如甲肝有甲肝疫苗，现在戊肝有戊肝疫苗。我们国家在乙肝免疫呢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在90年代初或者8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陆续的引入了这个乙肝疫苗。在北京比较早，我们是87年开始这个。给新生儿，阳性的妈妈所生的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 分着还减着， 不同在早期的时候减的，那这个乙肝疫苗还不太多，就是对一些重点人群接种，到了这个90年，92年，我们北京呢开始对所有的孩子打乙肝疫苗，然后呢02年全部免费， 就是普及的， 对， 嗯， 北京比全国要早一些，全国是02年实施的，免疫规划管理，2005年呢，2005年，纳入到这个全完全的免费。 说到这个疫苗，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咱们国家哈是乙肝的这个高发人群，这个特别多的国家，就是好像每年都会原来没打疫苗之前，大量的人群得过乙肝，而且还有一些人推导了一个不能叫公式哈，就不知道您跟这个张博士一块来探讨说。得了乙肝就有可能得肝硬化，得了肝硬化就有可能得肝癌，就是多多少少会认为一旦有乙肝的话，可能你今后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不知道您听过类似的说法没？ 对，肯定是这样， 肯定是这样的是吧？ 这个有一定的比例，并不是所有的都会这样。如果你感染了乙肝病毒， 可能也经过一段时间变成肝炎。 嗯， 肝炎如果不及时的抗病的治疗，不注意自己的健康， 嗯， 有部分人呢会变成肝硬化， 嗯， 还有极少数人呢变成肝癌， 嗯， 这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乙肝， 所以要重视乙肝是吧？就是这个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是这是，但是这确实是有一部分人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才重视肝炎是吧？重视乙肝。那您看，我们也听到了说，那您看为什么？还会有很多人说，现在国家对于乙肝都说了不能歧视，然后也不能够，比如说体检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强制我们去查，除非你比如说你要从事像厨师这样的行业当中，那你要办健康证肯定要查了，一般的入学入职体检都不要求查了，是不是认为乙肝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不那么充满威胁了？ 不是这样认为，那个我们国家不是那个体检中不再强制检测乙肝，并不代表乙肝不重要。 嗯， 就是因为我们要和国际接轨，这个人检测乙肝，它是属于个人隐私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不再检测，但是并不是不要求检测。如果说那个我们这些对象自己想检测，还是要我们推荐检测乙肝。 嗯嗯，就是说还是要推荐检测是吧？就是保护自己， 强制检测， 保护自己的隐私。啊，对吧？就是我不愿意，其实一方面是隐私，一方面呢，是不是深层次上说，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人歧视乙肝的患者。 对，他有这个歧视，所以我们也这也是一个方面。 嗯， 曾经我们也听过这方面报道，因为这个感染者那个 有乙肝，然后就 托的时候入学的时候被拒绝， 就被拒绝了， 导致了一些问题。 嗯，那就可能想问问您了，这个乙肝真的会不会传染？既然它是一个传染病， 乙肝它作为一个传染病，当然会传染， 嗯、 但是呢，它并非。像一般的人所认为的那样传染力那么强。 嗯， 我们在一般那个你像握手了拥抱了， 嗯， 在一块吃饭了， 嗯， 都不会传播乙肝， 就吃饭都没问题。 一般人认为吃饭就会在一块传， 对对啊，吃饭您甭说 不会传播乙肝的， 您甭说乙肝了，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幽门杆菌阳性，就是很多人认为一块吃饭的时候都感染这个胃上面会出现一些传染的一些问题，乙肝不会吗？ 乙肝不会，但是对于戊肝和甲肝、嗯，因为戊肝和甲肝属于肠道传播的，我们叫粪口传播的这个传染病， 嗯、 它是可以的，对乙肝不可以，不会通过这个途径传播。 那乙肝一般的传播途径它是什么呢？ 啊，乙肝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有三个传播途径， 嗯， 一个是血液途径传播， 嗯， 再一个是母婴传播， 母婴是吧？ 啊，母婴传播， 嗯、 然后我再分别说、 嗯， 还有一个性传播， 嗯， 血液途径传播，也就是说呢，经过各种途径，一个感染者的血。进入了另外一个人体内，你比如说这个公共牙刷了、 嗯、 这个静脉注射吸毒的时候、 嗯、 那个注射了、 嗯、 以及在一些医疗那在过去那些非法行医的那些 洗牙的地方 对 吧 做一些那个消毒不好的医疗器械、 嗯、 注射器扎了这个人呢再去扎另外一个人这样呢如果是第一个人他是一个乙肝病毒的感染者那就会传染给另外一个人这些都属于血液途径传播 嗯, 嗯 而母婴传播呢，是指的这一个妈妈是感染者， 嗯， 在分娩、在生孩子的时候呢，传给她的孩子这样一个过程， 嗯。 而性途径传播呢，就是我们说的这通过这种男女之间的传播， 嗯。那这个听起来跟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好像很像哎， 完全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嗯。那目前，比如说艾滋病，我知道这个母婴阻断做得非常好了哈，这个。乙肝的母婴阻断能做到吗？就是这种三种途径。 乙肝母婴阻断，我们完全现在可以做到， 也可以做到， 能够做到95%以上。 以上啊， 母婴阻断呢，主要是接种乙肝疫苗、 嗯， 给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嗯、 我们要求在12小时以内，最好是越早越好。 12小时以内。 对， 现在好像 在6个小时内就给他打上乙肝疫苗。 哦， 这样的话，孩子在这个。接触了这个妈妈的这个有污染的血液也不会就感染上、 嗯、所以您看现在北京的这个计划免疫做得非常好哈、啊、我觉得现在您比如说妇产医院生小孩第一天可能打的卡介苗哈、啊、就是第二天可能上来就直接是乙肝了就是打得非常的及时 对 也是给我们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是的 嗯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的研究员张卫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有关乙肝的话题今天呢是7月28号也是世界肝炎日那么我刚才看到了就是还是有一些人哈这个出生之后呢可能携带着乙肝病毒那比如说携带这个病毒和乙肝患者是一个意思吗 不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 对 啊，那怎么理解呢？携带病毒呢？ 乙肝携带者呢，是指的你感染乙肝病毒以后，经过这个连续这半年以内你检测， 嗯， 除了乙肝那个5项指标有异常，它表面看阳性以外， 嗯、 乙肝病毒 DNA 也阳性，但是呢他转氨酶是正常的， 嗯， 以及做一些乙肝的那个相关的一些血清学指标，包括 B 超了，包括其他的临床的生化指标的检测， 嗯， 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的肝炎的症状，它只是一个携带者，这样我们叫它携带者。 嗯， 在携带者中呢，有一部分人经过若干年会变成乙肝的患者。 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一直就没事， 部分人可能一终生就这个状， 就是这个状态啊，携带状态，但是他不会犯病， 他只有传染性，但是呢，不会发病， 嗯，不会发病哈。所以有的时候有人查出来是乙肝携带者，不用心里边压力特别大哈，有可能多年就没事。 对于携带者呢，如果你查出来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我们建议呢要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 嗯， 查他转氨酶，做一些 B 超， 嗯， 看看是不是有进一步发展，变成一些，我就是说的有没有肝炎的症状了， 嗯， 出现病变，在如果40岁以上的人呢，还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是不是看抗病毒治疗了什么的， 嗯， 如果有转氨酶异常或者有些临床症状， 嗯， 才采取相应的抗病毒治疗， 这个 病情的恶化。 这个研究上面有研究出什么样的人群，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高危的因素，可能会从乙肝的携带者变为乙肝的患者吗？目前有这方面的研究吗？ 嗯，这应该是有上面这样报道，但是呢，不是很结论性的， 嗯。 你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的人呢，他可能这个感染了乙肝以后呢，急性为主。 嗯。 孩子如果感染了以后呢，他往往慢性携带，到了年龄大，到一段时间会变成患者，那个慢性携带状态，变成这个感染患者。这个这是年龄一个方面，他性格有关系。像如果说自己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些，你像喝酒了、劳累了，那抵抗力降低呢，这样的人呢也会加重这个乙肝的感染，导致肝炎发作。 嗯，就是目前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是 确 切的研究。嗯，今天呢我们和这个张卫博士一块来聊聊乙肝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来和张卫研究员张卫博士一块来进行交流。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呢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呢正好是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我就对于肝炎，如果是乙肝的这样的这个特别的这种传染病的话，目前咱们国家来说是不是还是预防为主哈？ 对， 嗯，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刚才您提到了打疫苗是一个可能是最主要的手段了，能够远离乙肝。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让我们能够远离乙肝呢？ 乙肝因为最有效果，所以我们要推荐给孩子接种乙肝疫苗。 嗯， 除了孩子接种乙肝疫苗，我们成人也需要接种乙肝疫苗。 嗯， 尤其是那些比如说家里有那个乙肝感染的成员、家庭成员、配偶，或者是吸毒的那个男同性恋人，以及从事一些高危行为，经常可能就有皮肤接触血液或者是皮肤那个破损的医务人员等等，这些都需要接种乙肝疫苗。除了接种乙肝疫苗，我们还通过行为的改变来预防乙肝。就我们知道乙肝的传播途径通过这三种途径传播， 这三种途径， 那么血液途径传播，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刷牙的时候，不要共用这个牙刷，那么就不会通过牙刷这个传播。我们在做医疗行为，那个到医院去进行类固醇检查了，做一些手术了，我们选择一些正规医院，别像那些非法行医的，他们在做一些操作，可能他医疗器械消毒不好，通过血液途径传播。 嗯，来看看很多朋友这个发来的一些短信的问题啊，也想问问您啊。手机尾号是0027的听众朋友说，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传播途径啊，那比如说在一块吃饭，甚至是于有的男女谈恋爱的时候，这像这种接吻，如果有乙肝的话，会不会传染上？ 这个问题呢，就是接吻，一般性礼节性的接吻不会。假如说那种 谈恋爱的 深吻，有双方的这个有这个， 如果 有 口腔溃疡， 也有可能的，因为唾液中是含有这个乙肝病毒的。 就是唾液当中可能会有一些， 是的， 是乙肝病毒是吧？所以那 如果说是配偶，朋友，男女朋友，一方是一个乙肝病毒的感染者，我们建议呢，另一方呢接种乙肝疫苗， 就是接了乙肝疫苗，是不是就 接种乙肝疫苗以后再检测是不是产生了乙肝抗体？就表面抗体。假如产生了表面抗体，表面抗体的浓度水平在10 mRU/毫升以上，就不会感染。 就不会，就是打了乙肝疫苗，基本上有了抗体之后 就是一到防护墙 就会防护了。如果不打接种乙肝疫苗，那就采取这个采用这个安全套的形式。 那比如说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上大学了怎么还要求我打乙肝疫苗？这个乙肝疫苗目前来说要打几针你还有印象吗？ 乙肝疫苗一个正规的一个规程要求打三针。 三针啊。 但三针是小时候打三针。 嗯。 到了大学这个年龄段，大学都十七八岁入学，可能十七八年了，可能考虑到这些孩子呢体内抗体已经衰减了。 嗯。 再就是考虑大学生集体生活，也是谈恋爱的阶段。 嗯。 在集体生活可能存在的共用这个牙刷啦，共用什么剃须刀啦，这些高危暴露情况。 行为啊。 我们推荐给大学生在。应该叫加强接种， 加强一针是吧？ 对， 就是有可能他这个时间长了，那这个抗体的能力不足， 抗体已经低于那个保护水平， 保护水平了哈。所以大学生的时候可能需要您再打一针哈。甚至于有些人可能突然之间从事一些高危的工作，那是不是有些人愿意也可以再打一针？ 对， 比如说他从事一些护士工作，然后可能又这个工作暴露。 我们要求对于这个医务人员呢，应该全员接种乙肝疫苗。 嗯， 在他从就职的时候就接种乙肝疫苗。 嗯。这样的话， 人员会接触到血液。 嗯，还有一位朋友问的也挺有意思的，手机尾号9927的在问这个张伟研究员说：“您发现没有？就每年的这个数据显示哈，我们国家患肝癌的患者还是高发的，尽管不高于肺癌，但是这个如此高的这种发病率，会不会跟乙肝有密切关系？” 是有关系的。 嗯， 我们国家在全世界来说呢，属于乙肝的中偏高的流行区。 这个是跟基因有关系吗？还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多方面的原因。 嗯， 我们国家为什么高发呢？它是由于我们当时的这个社会经济那个状况了，人民的生活习惯了，医疗水平了，等等都有关系。 嗯， 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 问 题啊。 嗯，不管怎么说，我们目前就是一个比较高的状态。 嗯， 当然，经过我们这些年来的中国防控，咱们国家的乙肝感染情况呢，已经从像92年，咱们国家是9.75，到2006年，我们国家做了一个血清流行病调查，那是7.18。 7.18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表面抗原的流行率，就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感染指标，7.18，这是2006年。 嗯， 2004年，也就是去年，又做了一个指标，但是最近还没有报告出来最新的结果。 嗯， 这个结果是因为是在30以下的人，不是全人群的，我没有得到全人群的一个检测指标。 嗯。 根据这个我们已经掌握的数据呢，2014年我们做这一次检测的呢，在30以下的也很低了。 嗯，也就是说患乙肝的这个患者越来越少。是吧？ 这个感染者也比 感染者越来越少。 但这是这个三十岁25岁以下的，因为25岁以下可能相当一部分人在出生的时候打过乙肝疫苗。 嗯， 但对于成人来说呢，成人绝大多数成人没有接种过乙肝疫苗，特别是25岁以上的，所以呢，这部分人呢，乙肝还是高发的。所以我们现在乙肝防控的重点呢，要在成人免疫方面、成人行为干预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那比如说有很多有家族史的一些朋友哈，包括这个家里边可能会有这种聚集的这种特性。那比如说我现在没任何问题，我去接种一下乙肝疫苗，是不是能够让保护起自己？今后可能。咱们说的实在一点，等我岁数大了之后，能够远离一些肝癌的发病。 对，这是接种乙肝疫苗就可以预防这70%-80%的乙肝那 肝癌的 肝癌，因为肝癌的原因很多。 嗯， 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是其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嗯，如果我们把乙肝这个能够这个预防好了， 控制好，我们国家的这个有乙肝这肝癌呢也会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就想问您，这个今后您看现在出生的新生儿都要求打乙肝疫苗了，那是不是可以想象期待着不远的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肝癌的发病率能够直线下降，是吧？ 会是这样的 是吧？ 我们这个因为孩子接种乙肝疫苗的有效期至少在10几年，现在有的人在将近2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 嗯， 这样一代一代的，我们这样持续的接种下去，经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个乙肝的那个感染情况就会大幅的下降。 嗯，所以我觉得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哈，尤其是有些这个小孩不用说了，咱们计划强制免疫哈，你今后你没那个绿本，你入托入学都很麻烦，所以现在很多家长的这种免疫的意识也非常强，都知道这些一定要打，是吧？ 打疫苗就肯定没问题。我觉得成人的这方面可能还需要不断的来宣传。 对，我们其实做这样的节目也是在动员社会的我们成人能够来预防乙肝，特别是要接种乙肝疫苗，这最有效的方法。 现在比如说成人以后他接种一次，真的像孩子那样需要连续打三针吗？就是 一般来说，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我们接种乙肝疫苗的标准的程序就是打三针。这个程序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专业上叫016这样一个程序。所谓的零就是在你打的第一天第一针，就是零。幺呢是打完第一针以后的一个月，打第二针，然后六呢是从第一针开始的，在六个月的时候再打第三针，这样打完三针，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全程免疫，乙肝疫苗的免疫。 这个应该能管多长时间？ 乙肝疫苗的免疫这个持续时间呢，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打完两三年就没有抗体了，有的人在一二十年十几年还有 抗体。 总的平均来说呢，乙肝疫苗接种以后，对于儿童大概就是十几年是没问题的，还有人做到了将近二十年的观察还是有抗体，有这个免疫记忆效应， 所以这个如果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比如说隔个五年上医院去查一下， 是的，特别是对于那个家庭成员或者我的配偶或者我是一个经常接触血液的人员，有可能接触到乙肝病毒，那么我们要定期检查，查一下是不是还有抗体，对乙肝的那个表面抗体，如果抗体小于十了，因为我们说阴性了，再打一针， 再打一针， 三针乙肝疫苗。 乙肝这个检查直接上医院去查血就可以是吧？ 对，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检测， 是吧？查一下乙肝五项， 乙肝五项，如果说是只看是不是产生乙肝疫苗， 抗体 了。可以单查这个表面抗体， 就直接就可以了，而且很便宜，很方便，是吧？ 对，非常方便。 是，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的研究员张卫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话一下乙肝的这个预防哈。因为今天也是世界肝炎日，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尤其是对于成年人来说，能够产生一下这方面的意识啊，这个早日打一些疫苗，对于保护自己的肝脏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每年都看到很多人，比如说非常不幸因为肝癌去世，因为从乙肝到肝癌其实还是有很漫长的过程的，是吧？如果我们能够把乙肝控制住，能够挽救很多人的这种生命，可以这么理解，是吧？那今天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手机尾号11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哎呀，我的肝可能就不太好，转氨酶时候一查就高一倍，但是我去查的时候乙肝没抗体，那是不是认为我是在真空的状态下可能会受到乙肝的一些侵犯？就是他没抗体的话，那肯定是 他没抗体，是乙肝五项全都阴性，转氨酶稍微有点偏 高，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转氨酶稍微偏高未必就是乙肝引起的，它也可能其他的肝炎，像甲肝了、丙肝了、戊肝了，都有可能，除了这个肝炎呢，还有其他的因素，你比如说劳累了，喝酒了、吃药了，有其他的一些机体代谢的一些疾病了，都会导致转氨酶的偏高，但这种高不会很高，像那个刚才说50多，也还没到的那种，我们说两倍以上的高， 是吧？就是不用特别紧张，是吧？ 有的人高，有这个脂肪肝， 也会高啊。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张卫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乙肝的话题。也希望张卫博士常来啊，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好，谢谢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智力问答。我想给出各位关键词提示，猜猜我所形容的是什么职业？请听题。